觉我温柔又不也是的心。比谁都清醒，是因为声音泄露了天机，忍不住好奇窥探你的心底，由不得渐渐爱上你，我该怎么为情延长的不留点痕迹，我该怎么爱你，我怎么接受心意，只希望你能倾听，感觉我温柔又不掩饰的心，

这一棒叫你灰飞烟灭。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喜欢看你穿个糊涂装，喜欢听你为烦恼惶恐，你为朋友，你为生活好，让我怦然心动。 一直活在你眼中， 那么多年。 是我在家庭中， 好像 很像 心。 会是为你主动， 有些心事我无法形容，就你一个听得懂，只要借耳朵给我几分钟，你就成为我的英雄。 不错 不错， 等着你来找我发现一通，你只怕 只怕你的天赋解不透，你总会陪我吹吹风，你总有办法让我心情放松， 看到你的笑容，喜欢看你像个糊涂虫，喜欢听你为烦恼惶恐，因为朋友因为生老动，让我怦然心动， 一直活在你眼中， 那么多年 你是我最佳听众， 好像 很像 心里相同， 什么都认同，为什么 有的时候我比你还要激动， 像过去一起吹吹风，找个老地方能看一看星空， 去看那半透明的天空，喜欢看你像个糊涂虫，喜欢听你为烦恼惶恐，因为朋友因为生老动，让我怦然心动， 你是我最佳听众， 好像 很像 心里相通， 我也失恋为何只想到你，又为何你会准时出现我面前不让我失控， 因为你受了伤要喊痛，因为我也有需要喊痛，问题就 心里相通， 我就是你眼泪的观众。 死而复活，我们失而复得，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新的心跳。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价抗。 格雷地板原生态无醛添加，绵延森林里的每一口新鲜空气，开启您的绿色生活。格雷地板专注做好地板，服务电话400-600-9380。格雷地板。 旅行不再是沿途的风光，而是给家人更多的陪伴。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我在听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组织提案着对个嘉宾们要却不知他早已深入 这个真是名大生活要 他满天赋一本来个电铃的动物大家连连起 say I got your melody 来自生命欢喜情报取要 爱追寻探索魔性的 tempo 任性随性魔性的 tempo Yes am I am I大声魔性航班 Yes am I I got your melody. I got your melody. 对此开拓着一出血手里握着放大镜他说这个真不知道连月 DJ Bass 不敢进来 Lose your bass What a wonderful world I got your melody 来自生命欢喜情报需要 爱追寻探索魔性的 tempo 任性随性魔性的 tempo Yes am I am I 大声火星航班 Yes am I am I I got your melody, I got your melody, I got your melody. Let's 火星情报局。I got your melody. I got your melody. Let's go see 情报局

有的牵挂都在哪儿呀，在我们爱的姑娘心里呀，姑娘们的心在哪儿呀，在他们爱的汉子身上呀。亲爱的孩子在哪儿呀，就在那远方，为了梦想呀，梦想在哪儿，梦想在故乡，梦想的土地让那花儿一朵一朵的绽放。这些话都在哪儿呀，在我们爱的姑娘心里呀，姑娘们的心在哪儿呀，在他们爱的汉子身上呀。亲爱的汉子在哪儿呀，就在那远方，为了梦想呀，梦想在哪儿，梦想在故乡，梦想的土地让那花儿一朵一朵的绽放。亲爱的孩子在哪儿呀，就在那远方，为了梦想呀，梦想在哪儿，梦想在故乡，梦想的土地让那花儿一朵一朵的绽放。 969听资讯， 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Hello， 各位早上好，欢迎和雨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首先关注今日头条。河北省印发关于加强经济交界地区规划建设管理的实施方案，方案明确，经济交界的两市七县市区将划定人口上限和城镇开发边界，严防房地产过度开发。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日前联合下发通知，指出自2017年4月1号起，取消或停征婚姻登记费等41项中央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将商标注册收费标准降低50%。交通方面，从4月21号起，东南沿海的高铁部分票价将进行优化调整。从调整后的票价来看，在东南沿海高铁很多区段，二等座的票价仍然低于公路。公安交管局日前公布预测报告，2017年清明期间全国高速流量呈 M 型趋势。4月1号的高速流量开始上涨，全国高速出城高峰预计为4月2号，返程高峰预计为4月4号，请小出行的朋友们尽量选择错峰行驶。丰台区近日举办了城市管理与生态文明建设新闻发布会。今年丰台将拆除违法建设345万平方米，封堵开墙打洞门帘5000处。 提醒着我，离开你了。

寂寞。 用心体会，记录生活。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九六九看微博。嗨，你好，九六九主播一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人民网发表，最近浙江杭州有一个外卖小哥火了。原因呢，是在日前杭州新世界花园小区的有一位邱女士把她的电动车停在楼下之后啊，忘了拔钥匙。第二天呢，邱女士却发现钥匙不在车上，只好先去上班了。下班回家，她发现车上多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钥匙在门卫处，以后别忘了，署名是快递小哥。那这样一张暖心的纸条一瞬间是火遍了杭州当地的朋友圈和微博了。那邱女士呢，非常想找到当天的外卖小哥当面言谢。最后这位小哥终于找到了，这位暖心的小哥呢是94年出生的，他也没有想到自己这样一个简单的举动会受到全国人民的关注。那对此你怎么看呢？来看网友的评论。朱颖婆娑说，为这些平常人的高尚行为叫好，这样的消息给社会上一些以职业来判断人品好坏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制品楼说，传播正能量，为外卖小哥点赞，社会正是需要这样的能量。继续刷新微博。环球时报发表，日前浙江省衡州市的一个书店的店员开门营业时就发现啊，门缝里塞了一张纸条和40元钱，上面写着，我教子无方，儿子在你店里偷了4本画书，本应该带儿子来道歉，没开门，对不起。店员说，孩子难免犯错，家长能以身作则给予引导非常的难得。对此你怎么看呢？小醉醉说，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父母是最重要的老师啦。其实小孩子难免都会犯错，但是有这样三观正的父母，孩子一定不会走弯路。爱生活，爱微博，我是主播雨阳，九六九主播陪你看微博，听听资讯，听听歌。 我所有。

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嗨，这里是经典969，我是雨阳。周一上班之路，雨阳陪你一起听歌。马上就到清明节了，那些曾经给了我们生命，给过我们温暖和给过我们力量前行的人，即使已经远去，深藏在心底的思念却一直都没有停止过。那快到清明节的时候，你最思念谁，又最想对他说些什么呢？会是一句我好想你吗？如果你能和逝去的亲人和朋友再共度一天，你最想对他说些什么？你最想陪他一起做些什么呢？新浪微博找到雨阳三三，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找到经典969，和我一起来聊聊看你的心情，你的心事。 九六九，听资讯。 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Hello， 各位早上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首先关注今日头条。市住建委近日约谈了十大中介机构，明确禁止中介机构参与炒房，将逢涨必查，逢炒必办。下一步将重拳打击捂盘惜售、囤积房源、炒地及房地产经纪机构参与炒房、哄抬房价等。对于除曝光之外的，还将联合惩戒。非经济家庭的购房资格审核已经执行从严的个税审核标准，缴纳个人所得税标准升级为每年必须12个月连续缴纳个税，连续缴纳60个月，而且每月的缴税额不得为零。同时，只有工资、薪金所得和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才被计入连续60个月的认定之中。4月8号零时起，北京全市3600多家医疗机构统一启动医改，取消药品加成、挂号费和诊疗费，增设医事服务费，实施药品阳光采购，调整规范医疗的服务价格。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三项改革措施对于患者的就医影响总体平稳。交通方面来关注到的是，从今天开始，912路及专31路将撤销，同时501路和991路将延长营业时间。另外，395路、972路、976路、913路、专102路将会调整线路。详情呢，您可以登录公交集团的官网或者拨打96116客服热线进行了解。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价 .com。 贵吗？ 乐车帮 APP 70大品牌3000家 4S 店维修保养总价6折，真不贵。 累吗？ 乐车帮 APP 在线预订，到店即修，不用等，真不累。养车不贵，修车不累，维修保养下载乐车帮。

到你，我会深信这一切。如是我选择沉默，走在回乡路上。当风轻轻吹起，我会沉默，倾听鲜花飞舞，散落着真正能了解你，永远融进你爱的世界。 生活从来都是波澜起伏的，有些东西失去了就再不能回来了，有些感情错过了也就无法再遇见了。许巍的这首《爱》让我明白，真正对我们好的人可能一辈子也遇不了几个，所以好好珍惜身边的爱人吧。 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种幸运草，串一个同心圆，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向青春做个伴。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 这里是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